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体育广播，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 四集广播连续剧《情满昆仑》，根据马健《西行先锋》部分素材创作，编剧张先、泽文江、蒋倩，导演蒋倩。请听第三集。 我的菜苗好好的长啊，快呀快呀快快的长。嘿， 村长，村长，我可以到大棚里去看一下吗？ 嘿，没问题啊。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啊，快进来。哎，慢一点，哎呦，慢一点慢一点，看这菜苗啊。哎呀，没问题啊。哎，你看看我这菜苗啊，绿油油的，真好看。哎呀，我恨不得天天住在大棚里边。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哎呀，村长，我也想种大棚菜。 没问题啊，当初我反反复复的劝你，你怎么说的啊？草我们不吃，更不种。 哎呀，村长，那个时候我这个脑袋让驴给踢了。 没问题啊，你这个事儿啊，我说了也不算啊，你还得问问崔技术员啊。哎呦，崔技术员来了。哎，你怎么来了？我的环油还管用吧？ 哎，管用管用。 我看看，我看看你的手。 不用 看。哎呦，崔技术员，我碰到你了哈，疼吧？ 没事，没事没事，这马上就好了。 好，你看看。你这还肿得跟皮牙子似的，这烫伤的毒性啊还没全跑出来呢。哎呀， 不碍事的，咱农民哪有那么娇贵啊。 村长啊，你 崔技术员 啊， 买卖体来找我说也想种菜，你看现在还行吗？ 哎呀，太晚了，买卖体，再说你连大棚都没有咋种啊？ 崔技术员，吃苦我不怕，我能把大棚很快地建起来。 买卖提，这个事儿不是吃点苦就能办得了的。你看，育种、催芽、下苗这几个环节，每样都不能缺。 崔技术员， 嗯， 你这是干什么？好好的菜苗你怎么都给拔了？ 库尔班 啊， 你看看，这里的菜苗太密了，棚里潮湿，这苗密了通风不好，容易生虫子。 哦，哎呀，可惜呀，可惜呀！哎，你少拔一点嘛！哎呦，你别再拔了！ 记住，这叫间苗，知道吗？ 嗯。 一旦生了虫子，你家的菜遭殃，还会连带全村的大棚都遭殃。 啊？有这么严重？哎呦，真主呀！我的菜苗啊！ 你看你。我就是怕你们这种想法才挨着大棚的转。你种玉米能种成一面墙吗？啊，库尔班，看好了啊，就照这个距离拔苗，我去别的大棚看看。 哎呦，好。哎，没问题，那就等明年吧啊。羊群啊，要想吃好的青草，你得起得早啊。 嘿。我真是吃不上草的笨羊啊！那我帮你拔苗吧。 你别动我的菜苗，我拔几棵做做样子就行了。照他说的做呀，得少卖多少钱呢？我还指着这钱盖新房子呢。给我的里呀，还要带来媳妇。 起来，刮大风了！ 秦老师， 你小子倒睡得踏实，快滚出来！这风来势不小，大鹏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啊！ 崔老师，这还算大呀！我毕业那年去楼兰，半路遇见沙暴，车被沙子埋的呀，就剩一个底儿了。幸亏后来遇见救援车，才把我们救出来。 你小子， 快！ 真是邪了门了，咋这么大的风啊，得有七八级了吧。 我都站不住了，至少得十级。 哎，快看啊，那是谁家的大棚啊？ 好像是柯里木家的。 高辉啊，快回村里叫人多带绳子来加固大棚，我先铲沙。 好嘞。哎，陈老师你小心啊！ 知道了。老崔，是你吗？ 不， 吴乡长啊，你咋来了？ 风太大了，我来看看大棚怎么样。啊， 已经有棚给撕坏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加固大棚，清理沙石。高辉已经回村里叫人去了。 你的手不是还没好利索吗？ 哎呀，没事，现在顾不上了。 给我一把枪。 好，给。 我们也去看看。 你怕喊，这风再大不也就是风嘛，明天就停了，停了再去，不然老刮老有沙，你扫也扫不完。哎呀，睡吧，天塌不下来嘛。 那倒也是啊。不行，这风太大了，我放心不下。 哎呀，老婆，又不是今天才刮风，年年都刮。哎，你急什么？听我的，睡觉睡觉。哎呀， 我们家不是也种大棚了吗？你不去，我去。哎 呀，种大棚就不睡觉了吗？哎呀，那我也跟你去吧。 走。 哎，乡长，你也来了！崔技术员，你说怎么干？ 哎，对， 伙儿们， 哎， 咋就你们几个呀？其他人呢？ 我已经叫阿姨古丽和高辉去叫人了。啊啊！不好！你们看，我家的大棚被风撕开了！ 啊，我的大棚也完了！我的彩苗啊！真主保佑啊！ 崔老师、乡长、 崔技术员， 我们来了！ 好，现在大家听我指挥，立刻分成三组。已经倒了的没办法了，需要还没倒的就往上压绳子。高辉，快跟我上棚顶。 好，大伙儿快点上棚顶，往下扔绳子。 崔技术员，崔技术员，高辉，快拉住他！ 不好，快接住崔老师，快呀！ 快 回去压大棚！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我这是咋了？ 哎呦，老崔啊，老崔你醒了？ 风，大风。 嗯， 吴乡长，大鹏咋样了？ 老崔，没事了，没事了，风停了。 我不能躺着呀，我得回去，我得回。 哎，老崔啊， 腿，我这腿咋了？ 哦，老崔，你从大棚上面摔下来了，右小腿骨折，已经打上石膏了，大夫说要静养。 哎呀，你说这个节骨眼上多耽误事儿啊！ 别急，老崔，有高辉撑着呢嘛。 哎，他还是嫩了点儿啊。哦，对了。那几个刮坏的大棚咋样？ 菜苗都让沙石给埋了，他们正在清理， 马上就得补苗啊，不然就绝产了。 啊，绝产 啊， 这么严重啊？哎呀，这我去哪里再弄苗子来嘛？ 老吴，别急别急，咱们想想法子。 吴司马，崔兄弟， 雅克苏，你阴魂不散。到这里来干嘛？ 哎，我可不是来找你的。听说崔技术员摔坏了，我是来看望我的汉族兄弟。 哎呀，你好啊，雅克苏乡长。 吴司马，我要和崔兄弟单独谈谈，你回避一下。 我告诉你，雅克苏，你不能再打老崔的主意。 哼，崔兄弟，你的事我都听说了，不容易啊。 雅克苏乡长。你不会再劝我跟你走吧？ 哎呀，我的好兄弟，你不要紧张。这回啊，我是来给你送礼物来了。 礼物？ 嗯。你走了以后啊，山东又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技术员，我们乡啊也种上大棚了。 哦，太好了！ 这次你们那边的风灾毁了半数的大棚， 是啊， 肯定急需补苗吧？ 是啊，是啊，这不。刚才吴乡长还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哼，这个吴司马，我啊就想让他多着急一会儿。 啊，您这是？ 我的礼物啊，就是菜苗。 你是说有菜苗给我们？ 是的。 哎呀，雅乡长，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呐！ 雅克苏兄弟。你很够意思的吧？ 好啊，乌斯曼，你一直在偷听吗？ 对你这个挖墙脚的高手，我不放心嘛。 哎，乌斯曼，看来你还是对我有成见的嘛。 你看看，你们两个就别再唇枪舌剑的了，都是好兄弟嘛。 你听听人家崔兄弟这的话嘛，水平就是比你高。 哎，好兄弟，好兄弟。 这才开了几朵，等整个大棚都开了呀，你看都看不过来。 哎呀，我没见过黄瓜的花，真想摘一朵戴在头上。 摘吧，多摘点。这一个架子上啊，不能留这么多。我这说了多少次了，他就是没有一个人听啊。 哎呀，太漂亮了，我舍不得摘呀。这， 哎呀，阿姨姑丽呀，你还有点科学观念没有啊？ 我 好歹你也在农科站培训过，怎么也这么糊涂啊？要是一趴大姐他们这么说也就罢了，可是你， 哎， 高辉 啊， 又在背后说我。 没有一趴大姐。 哎呦，一趴大姐，我这说着玩的。 对呀， 哎， 我不和你计较，你快到我大棚看看，我的黄瓜掉了 啊！ 哎呀，真是化瓜了。 哦，化瓜。 大姐 啊， 有虫没有啊？ 只看到了叶子白，没有看到虫。 走走走，我去看看。 哦，好 走 啊，好。 高辉，哎呀，娃娃呀，大树的菜都掉了。 克里木大叔， 克里木大叔， 怎么了？ 是啊，怎么了？ 大树的菜掉了。 大叔你别急，是西红柿还是黄瓜？ 都掉了，都掉了， 都掉了。 大叔心里疼啊。 这， 哎呀，我这说什么来着？要建苗，你们都舍不得，说要多卖钱。你看，这回可好了，通风不畅，花瓜了吧？ 哎呀， 好好好，我再问一次，一帕大姐 啊， 你们给菜浇水的时候， 事先晒没晒过？ 没有。 哎呀，你们就知道图省事儿，这么凉的水直接浇到地里，这一凉一热，不出事儿才怪呀。崔老师特意交代过，你们怎么就这么懒呢？ 哎呀，高辉，以后我们都按你说的办，可现在咋办嘛？ 是啊， 咋办呢？啊， 早听话就没这事儿了。这是科学，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儿，想起一出是一出，这能干到点子上吗？ 那高辉，这 好好好，这样吧，我先配点药。阿姨顾虑 啊， 你去给他们打打看啊。 哎，好。 哦，哎，对了，我告诉你们啊，不要再串棚了。病虫啊，最容易交叉感染，这一种病好治，几种病一起来，那可就难了啊。 哎，哦哦， 哎，好。 高慧，药已经打了好几遍，噼里啪啦的皇冠还是掉下来。 哎，克里姆大叔啊，剂量已经够了，按说不应该这样啊。 哎，你还是嫩娃娃，随即出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要在就好了。 哎呀，你们啊，要早按我说的，哪会有今天呀？出了事要怨我，真是气死我了。 哎，高慧，消消气。是大叔不好，大叔不好，想想办法，大叔的皇冠快掉光了，有钱人当不成了。 串棚啊，你们再来回串啊，不把全村的大棚都传染上不算完是吧？还想当有钱人，哼，做梦去吧。 哎，高辉，我们就是想互相交流一下，谁想到这样。 高辉，高辉啊，高辉 啊， 我们家的大棚也开始掉果了，还有朱一家的都掉了。 这才叫怕什么来什么呀。阿姨顾虑 啊， 我配的药不行，治了这种管不了那种啊。 那怎么办呢？ 那咋办呢？ 哎，要不我们去医院找崔老师吧。啊， 好，走。 抬腿。 嗯， 再抬。不错不错。老崔啊， 啊， 你恢复得很快啊，可以试着下地走走了。 真的？ 嗯。 哎呀，大夫啊，我做梦都想走啊。 伤筋动骨100天，你这才几天啊？ 哎，这已经20多天了，我躺的筋骨都松了。你要是再不让我走，可真就把我给憋死了。 想不到啊，你还是个急性子。 我是惦记着我的大棚啊。 嗯。 哎，崔老师，崔老师， 崔老师， 高辉，哎，屋里，出啥事了？ 病虫，蔬菜大棚出现大面积的病虫啊！ 啥？病虫？ 啊！ 崔老师，你快看，这是样本。 嗯。 啊，我看看。这是两种病，虫子是其一，怎么会一起发病呢？是不是串棚了？ 哎呀，是啊，他们东家串西家看的，比比谁家长得好，谁家接得多，现在呀都算计着卖多少钱了。 是啊， 看来事情严重了。你们怎么来的？ 骑马。 对， 高辉 啊， 你带着我，咱们现在就回村。 哎，崔老师，你这腿…… 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走。 好， 走。 哎，你小心点啊。 哎， 慢点， 走。 这都不上 了，高辉干什么去了？ 哎呀，这花都掉成这样了，再说。 崔技术员回来了！ 崔技术员啊，你怎么回来了？ 回来了！ 崔技术员， 抓呀！ 我的箱子掉了！ 我们能跟着吗？ 乡亲们，乡亲们，别着急，别着急，你们放心，我有专门的配方能救，我这就交给高辉。 哎呀，崔技术员啊， 哎， 你看你伤还没好，又为我们操心了。 哎呀，这不都是我分内的事儿吗？ 哎呀，可我们还那么的逼你。比你写字去，哎呦，我这个人真是，哎 呀！一盼啊，当时我初来乍到，你们不信任我，情有可原，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崔技术员， 啊， 你看，哎呦，我说什么好啊？